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针剂啊、仙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前一段时间啊，著名的演员李冰冰在澳大利亚为好莱坞的影片迷巢啊这个开工，但是抵达之后呢就病倒了，而且呢在微博当中也是晒出了这个住院的一些照片。那么据说在澳大利亚呢经历了痛苦的折磨啊，因为一直在发烧。那么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辉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化脓性扁桃体炎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传中心的主任王凌云，请他介绍一下上一周北京的疫情情况。王凌云您好。 你好，李凯，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咱们北京的疫情情况。 好的，上周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9种，1568例，死亡4例，乙类传染病发病数较前一周下降6.51%，丙类传染病发病数较前一周下降1.31%，报告病例数居前5位的病种依次为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肺结核、病毒性肝炎和猩红热，共占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79.02%，与前一周相比，传染病发病数下降了3.33%。全市整体疫情平稳。 那么我们也听到一些消息，好像咱们这个又出现了一例这个诺如病毒的报告，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呢？ 好的，上周12月18号，大兴区又报告了一起诺如病毒急性胃肠炎疫情，是大兴区某个学校出现了30例急性胃肠炎病例，主要症状为这个呕吐、腹泻、腹痛，涉及该校的4个班级，并在病例电标本中检出诺如病毒核酸阳性，目前呢全部病例已经痊愈了。现在是冬季，仍然是我市诺如病毒感染的高发期。为了预防诺如病毒感染呢，我们疾控中心特别提示，首先呢要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加工食物之前都要洗手，生吃瓜果要洗净，尤其是托幼机构、学校等集体单位要加强传染病健康宣教的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校内的环境消毒工作。近期感染诺如病毒的食品加工者应该暂时的脱离工作岗位，诺如病毒患者呕吐物污染表面应迅速的清理，并且用漂白剂消毒，污染的食物应该丢弃，纺织品包括这个衣服啊、毛巾啊、桌布啊、餐巾啊，如果沾染了这个呕吐物或者粪便时，应该迅速的高温清洗。学校和托幼机构一旦发现儿童、学生出现关联性的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应该指导他们去就诊，并且居家隔离治疗，要追查这些缺勤儿童、学生的这个健康状况，并及时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控中心等相关部门报告。李凯， 好的，非常感谢王凌云，谢谢您，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再见。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12月6号啊，这个李冰冰在自己的微博当中也是晒出了生病的这个生病住院的照片，分享了扎针的这个惨痛经历啊，直呼想念国内的医护人员。当时呢据说李冰冰面容憔悴，高烧到39.7度，左手呢还插着这个输液管，白色的床单上留有这个扎针时的血迹，手上密密麻麻的全是针眼，惨不忍睹，让很多喜爱他的影迷啊直呼心疼。那么经历了这个 多天的这个治疗之后依然是有些发烧，高烧不见好转，后经国内的医院检查之后才发现李冰冰是化脓性扁桃体炎，当时据说扁桃体呢已经全部成白色一片，不能说话也不能进食，幸好是及时回国。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辉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王辉大夫，您好。 你好，大家好。 正好呢，我们今天也是就着这个李冰冰的这个话题啊，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化脓性扁桃体炎哈。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说扁桃腺发炎了，扁桃腺和这个扁桃体是一回事吗？ 对，扁桃腺和扁桃体呢是一个器官， 一个器官哈。 对， 它在我们这人体当中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扁桃腺和扁桃体呢，我们说它应该是人体的一个免疫器官。 嗯， 就是我们如果说人体受到了外界的细菌啊或者病毒感染的时候呢，我们扁桃体是有一定的功能来够给我们提供保护的。 嗯，就是它能够通过一些免疫的办法啊，能够让我们产生一种免疫。 对， 阻挡病毒的这个侵入和损害是吧？ 对对。 嗯，我们这次也看到这个李冰冰这个事情，相信您也关注了一下吧？ 对， 您也看到了相关的一些消息啊。他首先，我觉得首先是说感觉是感冒，然后呢觉得嗓子疼，起初也没有在意。那比如说我们在冬季的时候也经常会出现一些感冒的症状，什么时候有可能就是扁桃腺发炎了？或者说做哪些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怀疑扁桃腺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嗯，是这样的，我们的感冒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感觉到嗓子疼，当然这感冒的时候一般还会有鼻子堵啊，流鼻涕等等的这些症状。一般情况下，感冒我们是不需要特殊治疗的。 嗯， 但是如果你的感冒出现了嗓子疼痛的明显加重，经过3到5天的治疗呢，没有好转，而且呢发热逐渐的增加，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就诊，看看呢是不是扁桃腺化脓啊，或者其他的疾病。 嗯，就是说请专业的大夫来做一些检查。 对， 我记得好像我们在就医的过程当中都会经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医生检查的动作啊，就拿一压舌板， 对， 拿一手电啊，来啊，小朋友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检查。 对， 他是来看这个扁桃腺的情况吗？ 对，这就是看扁桃腺和我们咽喉壁的黏膜情况。 嗯，好像据说这也是分度的是吧？这个 对，扁桃腺是分度的。 怎么个分度法呢？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但是扁桃腺分度呢是这样的，和你的疾病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关系。 嗯， 当然如果说你有炎症的时候它的分度是增大的，扁桃腺会肿大的。 嗯， 但是一般情况下它的大小和你的疾病的严重程度并 没有 直接 关 系。 那刚才像李冰冰这种说都白的成一片了，这在你们医生的专业领域来讲，来判断这个病情会是一个很严重的病情吗？ 也不是。 嗯， 白成一片呢只能说是我们的扁桃体呢它产生了很多脓性分泌物。 嗯， 脓性分泌物通过我们扁桃体的腺窝排到扁桃体的表面。 嗯， 那么多的话呢我们就会整个的覆盖了扁桃腺。 嗯， 它只是反映了它的扁桃腺排出了很多的脓性分泌物。 嗯，只能反映这个现象。 对对对对。 那这个现象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吗？ 所以这个新闻呢我看完之后呢，我当时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李冰冰看病呢16天还没有明确诊断。 嗯， 那这里面呢我觉得它是应该是一个科学问题，不能说这一个表面的这一件事情说明了人家的医疗水平是不行了。 嗯， 我觉得是不能这么说的。 嗯， 因为扁桃腺表面的这个分泌物呢它可能代表了很多的疾病，比如说化脓性扁桃体炎。 嗯， 比如说白喉。 嗯， 比如说这个咱们说的血液病的粒细胞减少性的这个咽部的溃疡。 嗯， 比如说白血病。 嗯，都有可能 等等都有可能会出现发热咽痛，包括这个扁桃体的表面的分泌物的增多。 哦， 这些都是有可能有其他的疾病的。 嗯， 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人家那边可能会严格着按着一些检查方法来排除哈，到底先首先比如说像白血病这种哈，是不是应该排除一下。 嗯， 所以就耽误了一些时间是吧？ 对对对对，有可能是这样的。 嗯， 或者说呢他们用的抗生素呢早期的应用的抗生素可能并不是特别合适。 哎，说到这个抗生素也是多说两句哈。嗯，就是因为咱们小的时候比如说青霉素哈，都知道。 嗯， 他曾经在这个二战期间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但是好像现在医生也不给开青霉素了哈，动不动就是头孢哈。这个 对对对， 觉得首先这是高级药，这个甚至认为那是好药，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觉得好药应该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啊，能治病的药不论价格的高低都是好药。 但是青霉素肯定不如那些头孢类的药物贵。 对，但是呢，青霉素是这样的，因为青霉素的产生呢，确实给人类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啊，治疗了很多人的疾病。但是呢，青霉素用了很多很多年，那么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这个细菌，很多细菌对青霉素是耐药的。 耐药的。 对，耐药的。你可能用了青霉素，这个病呢并没有得到治愈。所以说呢，我们可能会，我们这个医疗界呢会产生了很多新的药物，包括头孢啊，还有其他的。其他的药物就是为了减少这个治疗这些对青霉素耐药的这些细菌。 所以你看啊，就是但凡有比如说在国外生活的这个经历的一些朋友，都会切实感受到国外看病好像跟咱们国内看病不太一样。 对， 他们，我有一些朋友就是自我感觉哈，小女孩都会说，哎呦，我都觉得我快死了，这大夫什么药都不给我开，就是自我感受和医生的这种处方啊之间还多少有一定的这个差距哈。 对， 跟国内看病不太一样。 对，在国外，我当然我也在国外生活过一年嘛，因为是做博士后啊。然后呢，一些朋友在国外的就医也有这种现象、啊， 也有这种感觉、啊、 确实是，已经很重很重了。如果在国内认为是已经很重的病了，可能国外没有给你及时处理。确实有这个现象。但是呢，国外有国外的就医模式。比如说，在国外，如果你头疼发热，一般来讲，这个病人是不会去医院的。他可能会选择休息、喝水，这个或者是买一些这个OTC 的药，就是 over the counter 的 非 处 方 药，对对对，这些药呢，我们对症治疗就能够缓解，所以说呢，他不去医院， 去了医院可能也是在社区医院先好好看看， 对 吧？人家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才给你转诊的， 对对对对，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给你特别的药，但是呢，在国内呢，因为大家看病实际上是很方便的，很快，所以说呢，可能很快就能看到病，大家都到医院去了，而且相对比较便宜， 是， 哎 呀，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哈，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医疗体制的问题，就医模式的问题，这有太多需要这个大家一起来探讨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辉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呢，就这个李冰冰哈前阵子所得的这个化脓性扁桃体炎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交流，因为他在国外这个就医的经历也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些关注哈。除了就医模式之外呢，我们再把目光放到这个病的本身哈。说到这个扁桃体和扁桃腺，我们也经常会听到有些人说法，说哎呀，我这个好像就跟有病根一样哈，每年我这个扁桃体都发炎，这个会有这种可能性吗？就是它一定有这种啊重复性或者是经常性的这个发炎？ 有，有一种疾病呢，我们叫慢性扁桃体炎，它的表现呢就是反反复复的发作，每年呢，我们一般诊断这个慢性扁桃体炎呢，每年要发作2次以上，我们才诊断它为慢性扁桃体炎。当然它表面呢，我们还要看它这个扁桃腺的这个表面情况，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压它，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脓性分泌物，还有呢，我们颌下呢颈部呢有些淋巴结肿大，可能都跟我们扁桃腺的慢性炎症有关系的，对于慢性扁桃体炎呢，我们一般就选择手术的治疗。 手术治疗是什么概念？是把它切除吗？ 对，切除 啊，扁桃腺就切除了。 对对对对， 这个我们也听过啊，有些人切过扁桃体啊，切过扁桃腺，哎呀，这个毕竟是人体的一个器官啊，这个一下就切除了，你看我们就是每年发作两下，这个有必要吗？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问您哈。 对，这个是几乎是每次给病人做手术的之前，病人都要问这个问题。那这样的话呢，就给大家普及一下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扁桃腺什么作用，对我们有什么作用。然后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扁桃腺如果有发炎的话呢，反反复复发炎，它对我们有什么害处？ 有什么危害？ 对对对对。首先呢，它是一个咱们的免疫器官，能够给我们提供一定的保障，就是说我们能够有炎症的话呢，扁桃腺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消炎的作用的。这是传统的说法。这是我们要求它要存在的这个必要性。但是呢，如果反复发炎，扁桃腺能够带来很多的不利的影响啊，比如说它会造成你的发炎、肿痛，影响你的工作，给你带来痛苦，这是最浅表的一个情况。还有呢，这个慢性发炎呢，有可能会造成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肾炎。 肾炎啊？ 对，肾炎。 它离我们的肾脏好像感觉还挺老远的呢。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免疫器官，它可能针对咱们的一些细菌啊，产生一些抗体。而这些细菌呢，和我们体内的一些组织结构的抗体 它是一致的。 哦。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产生一种什么现象呢？我们这种抗体在我们体内产生之后呢，它不是针对这个细菌了，而针对我们体内的一些器官，比如说我们肾脏的肾小球，包括我们皮肤的我们关节，啊，如果针对肾小球的话呢，可能会造成了肾炎，如果针对我们关节的话呢，可能会引起类风湿啊这一类的疾病，还有呢可能会引起心脏的这个风湿性这个心脏病，等等的这些问题，还有呢白癜风啊，也可能不是白癜风那个叫什么。银屑病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有关系啊， 有关系的，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怎么我们要不要做这个手术？那就存在一个度的问题。 嗯， 就是它虽然对我们是有用的， 对， 但是如果带来的害处多于它对给我们带来的好处，那我们就要做手术给它切除了。 嗯， 所以说在临床中，我们是制定了一定的标准的。 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就是衡量利弊是吧？ 对。 首先得看看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对，一定要衡量 这个 才能确定。 主要衡量的这些指标当中有哪些是常大家重意看重的一些内容呢？ 是这样，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临床中的这个指征啊。 嗯。 它的适应症是这样的，一个呢就是反反复复发炎，就是我们说的慢性扁桃体炎。 嗯。 如果每年发作两次以上，我们一般是建议要做手术的。 嗯， 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扁桃腺的肿大是非常的大，有的人扁桃腺肿大的非常厉害，甚至你呼吸的时候的受影响，吞咽呼吸都受影响。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建议做手术。 嗯。 再有呢，扁桃体的这个慢性带菌，比如说得过白喉。 嗯。 那么它可能存在有白喉的杆菌在我们的扁桃腺里边。 嗯。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再有呢，扁桃体有一些角化症，就是我们扁桃腺上有一些比较硬的东西。经常会造成你嗓子的不舒服呀、异物感呀，甚至疼痛，那么我们也要做。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扁桃腺上如果发现有一些良性的肿物、 肿瘤， 我们要连扁桃腺一起切除了。 嗯。 然后做手术。 这些手术指征哈，这个区别，比如说年龄、性别嘛，比如说您看我这才20出头，我大夫就让我做这个，和我一个60、70岁的，以及男人和女人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禁忌没有？ 我觉得没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只是根据病情，跟这个性别和年龄没有太大关系， 这个没什么太大关系。您现在，比如说接触最多、最早的这个岁数，最小的有多大岁数？ 小孩子做的有4、5岁有做的 啊，那么点儿就做了， 对，因为小孩的腺样体呢，往往扁桃腺呢，往往是比较大的，比成人要大，但是我们长到了7、8岁以后呢，扁桃腺是逐渐萎缩的，但是有的孩子呢，很大的时候呢，他会可能会造成呼吸的不畅。比如说有的孩子他会夜里边张口呼吸，打鼾打得非常重。这时候呢，我们认为他已经造成了孩子造成了缺氧的这种情况，会影响他的发育。我们也会，即使他没有炎症，我们也建议孩子把扁桃腺做了。 就是这个有机会再说说，比如说孩子打呼噜，有可能是扁桃腺问题啊。 对，有可能扁桃腺， 也 可能会有腺样体。 腺样体的问题， 对 吧？ 对。 啊，有人说腺样体到7、8岁可能就稍微萎缩了哈。 对。 就能好过去啊。 要好 啊。 对。 但是你说4、5岁的时候做，可能家长也挺纠结的。 对，确实很纠结的，因为每个人像我们这个也是当父母的吧，也肯定会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呢，所有的手术我们觉得就是应该这样的，就是衡量利弊。如果他对你带来的不好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他对你的好处，那么你还是要选择做。 那毕竟是一个人体器官哈，它切了之后，除了您刚才说了能规避那些风险之外，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也带来一定的麻烦，或者说这个比正常的有扁桃腺的这个人群来说有一定的不太好的地方，会有吗？ 应该说现在目前没有相关的研究的证实啊，我们做完扁桃腺之后，我的免疫能力要下降，没有的， 没有这方面的研究， 没有 。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想说哈，就是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得关注一下自己的扁桃腺啊，尤其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慢性扁桃腺炎，还是一个挺烦人的事儿啊， 对， 每年都可能发作，然后有些人可能一年都不见得两回感冒，但是每年扁桃体都发炎。这是有可能的，是吧？ 对，确实是， 确实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关注一下自己的扁桃腺、扁桃体。那比如说刚才再回过来说这个李冰冰这事儿啊，他得的是这个急性的化脓性的扁桃体炎。这种急性的发炎在临床当中常见吗？ 非常多见， 非常多见，是吧？ 对。 他的这个引起的这个原因、起病的原因有研究吗？ 有。我们在临床中呢，把扁桃腺的急性炎症呢分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个呢就是卡他性的。一个呢化脓性的，卡他性的一般是由病毒感染引起来的，就是我们 如果我们检查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啊，扁桃腺是红的，确实是红的啊， 嗯、 肿子肿大了，但是呢，它没有化脓。 嗯。 啊， 它只是有一些卡他症状是吧？ 卡他症状，疼痛啊、 嗯， 甚至有发热。 嗯。 但是不是特别重。这种呢是一般是卡他性的。 嗯。 那如果发现的扁桃腺已经有一些脓性分泌物， 嗯， 包括肿大的非常的重，而且呢你可能没有排出来脓性分泌物，但是呢可以在这个黏膜下的能看到那个白的分泌物。 嗯。 那这时候呢一般是化脓性的。 嗯。 嗯，我们是分类的。 分类的啊，这两种类别的治疗方法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对。 嗯。 病毒性呢在临床中是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嗯。 一般还是采取休息。 休息。 我们可以不用药，或者说如果说呢。你发热很高，超过了38.5度、 嗯， 我们给一些退热的药。 嗯， 一般不给抗生素。 不给抗生素。 一般不给。对， 嗯、 当然有的时候你预防性的可能会给一些，但是一般这个要求是不给的。 嗯。 嗯，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化脓性的，我们一般要选择抗生素。 嗯。 要用抗生素来治疗、 嗯，治疗 才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说到这个抗生素，正好您来哈，这个我们也是想请教您一下，比如说这个抗生素治疗，好像。比如像阿奇霉素这样的，据说是治疗这个咽喉的这个炎症非常的管用哈、啊。当然也有一些人就觉得这个太便宜了，还是觉得这个药的便宜，觉得不靠谱。当然了，这需要医生来专业的指导了。您也跟我们说说，简单说说，像那种开这种阿奇霉素，它是不是专门针对这种扁桃腺发炎的？ 不是， 嗯， 现在的抗生素呢，它不是所有的抗生素都不是针对某一个病， 一个病、嗯， 对，因为它是针对细菌， 嗯， 它只针对细菌，而不是跟针对病， 嗯。 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扁桃腺的感染呢，一般来讲是一些革兰氏阳性的一个、 嗯、 一些金黄色葡萄球菌， 嗯， 包括一些链球菌， 嗯， 肺炎双球菌等等的这些球菌，这些球菌我们要找到，我们要选择什么样抗生素呢？我们要看这个抗生素的抗菌谱是什么样的， 嗯， 一般选择比较对扁桃腺这一类的细菌感染呢。抗生素呢，我们常用的是第一选择是青霉素。 青霉素啊。 对，第一选择青霉素。 啊。 第二呢，是我们选择一些头孢菌素类的。 嗯。 相对要效果要好。 少一些。 对。 嗯、 阿奇霉素也可以用， 嗯、 但是阿奇霉素我在临床上用的相对要少。 嗯。 因为阿奇霉素是一个益菌药。 嗯。 它不是一个杀菌药。 嗯。 但是也能达到一定的治疗效果，但是它相对来讲要比头孢呀， 要稍微效果、 效果要稍微的差一点点， 弱一点点啊， 弱一点点，对。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跟来自北京朝阳医院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辉大夫一块来聊聊有关急性扁桃体炎啊，尤其是关于扁桃体的一些问题。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啊。我们的交流方式呢，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我们也经常会说哈、啊，扁桃体发炎好像是一个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很多人感冒的时候都会连带着扁桃体发炎哈、啊。这个感冒和这个扁桃体之间是有互相连带的这个作用吗？关联作用吗？ 应该说是有一定的作用。 嗯。 我们一般感冒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感冒，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 嗯。 而上呼吸道呢，包括我们的鼻腔，包括我们的咽部。 嗯。 而我们扁桃腺在我们的咽部。 嗯。 所以说，你感冒必然会带来扁桃腺的这个卡他症状。 嗯。 所以说，我们说的卡他性扁桃体炎，可能就跟你的感冒是并发的。 嗯。 啊，同时出现的。那么。感冒呢，同时能够降低你的抵抗力。 嗯。 那这个时候呢，也可能会诱发你的化脓性炎症。 嗯。 所以说，感冒有可能会诱发你的扁桃腺发炎。 扁桃腺发炎啊。 对对对。 这个很多人扁桃腺发炎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嗓子的不适哈、啊，觉得疼、 嗯， 比如说咽口水、咽唾沫的时候疼。有些人就不是特别明显，然后这个人的感觉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对， 嗯、 也不太一样。 嗯。 确实，有的人他已经化脓很重了， 很重了。 我们在临床中看，哎、 嗯， 他没有特别疼。 嗯。 但有的人呢，他化脓并不太重，但是他觉着疼得很厉害。 嗯。 每个人不一样。 每个人不一样啊。 对。 那比如说，还有一些朋友也会担心，比如说这个慢性咽炎和慢性扁桃体炎哈、啊，都在我们咽喉部。 嗯。 大夫是很容易能够区分出来哈、啊。 对 于我们普通的患者来说，或者普通的老百姓来说，都觉得嗓子疼啊，这个没办法，只能去大夫去找医生来做一些判断，是吧？ 对，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要到医院看， 要到医院看哈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发生这种急性的这种扁桃体炎哈，如果不去及时的进行治疗的话， 嗯、 是不是还风险还挺大的？ 有一些风险，但是风险不大， 不大吗？ 不大， 嗯。然后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像李冰冰这个挺惨的哈，十多天了才回国内来治。 这种是比较少见的， 比较少见的是吧？ 嗯， 就算是耽误，就是没有进行一个有效的治疗是吧？ 对，但是治疗方式呢、 嗯、 不够有效。 嗯， 但是呢，不能因为这件事儿，我们所有的嗓子疼全去医院看，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对对 啊，嗓子疼这个什么时候应该去医院了？